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全新一代宝来现已正式上市，售价为10.78万元至15.98万元。全新一代宝来采用 MQB 平台生产，轴距达到了2688毫米。新车沿用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采用大面积镀铬装饰，配以宽大的进气格栅，整体风格彰显大气稳重。车身尺寸方面，全新一代宝来长宽高分别为4663毫米、1815毫米、1473毫米，轴距相比前代车型增加了74毫米，带来更加的乘坐空间。全新一代宝来车身设计动感，线条丰富，整车看上去更具层次感。车尾部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管设计，豪华感十足。内饰延续了典型的大众风格，但更加时尚大气。全新一代宝来将中控台偏向于驾驶员一侧，进一步提升整体做工。8英寸液晶显示屏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其他方面，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驱自动空调、座椅加热、电子手刹、发动机启停均会出现在这款车型上。同时，将全系标配 LED 光源，进一步提升档次。动力方面，全新一代宝来提供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1.4T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16马力和150马力，搭配5速手动、6速手自一体以及7速双离合变速箱。 日前，我们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网获悉，天津一汽丰田泰达工厂新能源车项目现已获批建设，投入资金为17.62亿元，建设规模为58721平方米，现已具备招标条件。据上述信息，我们预计此前已经在2018北京车展上亮相的一汽丰田卡罗拉 PHEV 将在此投产。该车搭载一套由 1.8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双电动机及电池组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新工厂建成后将增加年产12万辆新能源汽车能力，其中插电混动车型11万辆，纯电动车型1万辆。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于本轮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对了，提示你，全新一代宝来送出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哟，一次喊不中记得继续努力，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欢迎来到宝来来宝时间，今天关注全新一代宝来安全之宝。衣橱安全，百折不挠的躯体。全新一代宝来采用热成型钢打造，每平方厘米能承受1万公斤的压力而不变形，不怕意外，给你支撑。二重安全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全方位电子式六安全气囊，响应灵敏，20到30毫秒便能开启气囊和预警前排安全带，保护意外中的你。三重安全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城市紧急制动系统，最大的安全就是防范危险，杜绝隐患。四重安全，前后配备8探头泊车辅助倒车雷达，实时监测和感应倒车时盲区内的障碍物，进退更自如，心安更安全。五重安全 ，LED 大灯尾灯日间行车灯，辅以弯道照明辅助系统，不光视野更明亮，还有考虑弯角那一点点的黑暗，无死角，天安全。六重安全，无钥匙进入配合第5代智能防盗系统，靠近车门便能自动解锁，看似简单，但却有更严密的无线频率识别技术，安全不操心。总之呢，安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牵挂。最后融为一句话，全新一代宝来全身是宝，只为车主我们的心头宝。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是不可，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款车啊，非常的可爱，俗称小蛤蟆，领克的01还有领克的02啊。 这个、 一水老师，哎， 亲切的称呼我真的是也好久没听了， 多可爱啊，小蛤蟆车型啊， 小青蛙多好听。 哦，也对，没有小蛤蟆这么俏皮。 好嘞，没问题。 好，这个一水老师去试驾的，这一次这个 我都不敢接了，这个。 这一次咱们这个试驾是属于区域试驾呀，还是整个一个长途这个拉力的试驾呀？ 好，拉力。 拉力的试驾，呵，就是 这也够野性的， 上路上路的这个试驾哈。 对，这次 这意思， 这次也是我隔了好长时间之后，然后去了西安。西安就是大概驾驶的路程有100多公里吧。 哇，这不短了。 在西安的市区？ 不是市区，从市区出来之后，然后去西安的这个近郊。 哦， 应该是一个张裕酒庄。张裕酒庄的一个地方。先去的时候是开的01，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回到市区酒店的时候是开的02。 哦，就是都试了。 对，总体来讲呢，我还真挺喜欢02，就是 喜欢零二， 就这么无情的把01抛出了。 01跟01比上02，或者说02比上01，我还真就觉得02要比01更加出色一些。 你是觉得01太传统了吗？ 也不是，其实领克的车型，不管是01、02，还是马上要推出的那个03的那个轿车，它真的不传统。就你刚才都说了，它不管叫小青蛙也好，或者说叫这个小蛤蟆车型也好，其实都是在个性当中带的那种可爱范儿，或者说个性当中带的那种潮流范儿。而且领克的这种设计，01、02其实都算在内，我觉得它跟一般的车型还不太一样。它采用了，首先你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可能觉得分体式大灯，对吧？原先放在 Jeep 自由光身上的这个分体式大灯，到了领克这个车型上面之后，你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突兀，因为它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前进气格栅，或者说整个机器盖的这个设计上面，它融入了很多跑车，或者说融入了很多这个原先没有见到的这种元素。 所以其实02更是一种跨界风格的一个轿跑的 SUV。 02像谁呢？02像咱们前一段时间就是试驾过的那个 CS-4。 哦， 有点那样的， 或者是那个奔驰的 GLA。 哎，对对对对 ，GLA，对，没错， 01 这个风格， 奔驰的 GLC 啊。 但是大小呢，就是 也差不了多少。 大小01跟02实际上差不了太多。 底盘会低吗？ 不低。 02会比01低吗？ 其实际上真的两者差不多。02的这个最小离地间隙已经超过了200。这就要比一般的城市 SUV 要高很多了。 但底盘给你的感觉更， 因为它车矮，对吧？因为它车矮，所以就是更适合城市当中的一个游走。我觉得先说01吧，还是因为01毕竟是在去城时候开的嘛。 因为你太喜欢02，我以为你都不想说01了。 因为我特别好奇你们在西安都干了什么。 这 开车呀， 就是开车吧， 试驾呀。 但是我看你们发的照片，还有说那个什么领克录音棚是个什么的， 那个只是一个就是里边的一个小环节， 让他体验它的静音是吗？ 第一个是静音，第二个是它确实也有那个 Infinity 的那个音响。 哦，所以就专门他们等于引个概念，说那个领克录音棚的概念。 对， 然后让一帮做电台的这帮老师们去看听一听，感受一下这个静音性怎么样。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整个要是10分的话，你觉得就是这个静谧性能打几分？就静谧 如果说在怠速状态下的话，我给02的分数可能会更高，因为你 竟然给02的分数 了，因为它没有用那个夹胶玻璃， 然后它还能保持这样的静谧性， 它还能达到一定的就我觉得很安静的那种效果。因为什么？你看，对比我自己开的那两款车都没有夹胶玻璃，但是我老觉得。我那个便宜的那个自由侠可能就要比速尊的这个静音的这个从程度上讲要更好一些，因为它便宜嘛，对吧？价格可能 其实分配差不多，但是这个更便宜，你就觉得它做得好。 对啊， 所以医师老师算的还是性价比， 金牛座嘛。 对， 还没给分呢， 时刻打算盘。 啊，五分制的话给个四分吧， 这么高啊？ 嗯， 那很高了。 零一的话可能会给个什么3.6啊、3.7这样， 也不低， 因为它确实是第一款车嘛，它可能在一些摸索当中，对吧？所以它用了很多的这个什么夹胶啊这样的东西。 嗯， 好嘞，我这个问题问完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 来说一说这两款车各自的试驾感受。 哎，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领克01跟领克02的试驾感受。刚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车，那咱们先来说说这个01吧。去城的时候开的是01，哎，感受 的 2.0T 的版本， 2.0T 的版本， 2.0T 版本的这个 四驱， 而且还是四驱，嗯，对， 哎呦。 虽然道路驾驶没有说体验你什么四驱啊、交叉轴啊、什么那种环形路啊那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零一初上手呢，确实整个的这个就是吉利汽车跟那个沃尔沃就是共同打造的那个 CMA 的这个架构平台啊，我觉得还真的是让领克这个品牌，就是咱不说尝鲜， 占了很多优势。 哎，我觉得占了很多优势，就是你想象，就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看的那个沃尔沃 XC40，对吧？虽然它是进口版本，但是它在进口这个版本的这个价格是上到了30多万。 嗯， 但是不管是01还是02， 顶配也就20万出头。 哎，顶配也就20万出头，甚至02它的顶配也就19万。 嗯， 所以它在性价比和整个的这个设计感官上，我认为就是领克01和02它是确实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再有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呢，01由于它的车身确实还是要比02要大一些，而且要高一些。 嗯， 所以它的这个重心的这个拿捏，以及方向的这个转向的这种感觉上， 我明白了。 01要比02要更加的偏软偏柔， 这个就特别像我之前试驾的那个 VV7 跟 VV5 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它 VV7 车更沉，然后更大一些，所以它的转向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精准。然后前段可能会有软，这个是 现在就没听老师要求太高，怀疑他 SUV 非要开出来点要求的意思是吗？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是咱们要求高， 客户要求高。 前一段时间我试驾那个 自己虐自己， 前一段时间我试驾牧马人的时候 啊， 就有那个人在说你看牧马人的虚位，就是方向的虚位，但实际上如果相对来说稍微硬派点的这个，咱们不说越野车啊， 就是要有虚位， 是要有虚位的，是不能在这个转向这个齿比上是不能做太密的， 直接走直接有容易出危险的， 对，它容易出危险，所以在城市 SUV 上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紧凑级 SUV 和跨界的刚才赫说这个轿跑型的这个 SUV 上面，它确实在这个转向的这种感觉上是一定要不一样的。那02就显得就更加的紧凑一些， 就让你感觉其实底盘更扎实。 哎， 比如说同样是80公里每小时紧急并线的话，01就稍微还是要晃一下， 对， 02就够。 当然你 相比 你说的那个就是 速度要再高一点， 更多的是变成了你的车身的车重啊，然后车身的重心啊，可能再有一些变化。 对， 可能相比之下，这种感觉就是02会更灵活。就会更容易人车合一一点，01可能就有的时候会有丁点的恍惚，就你要去适应它，就是它中间有一些小的这个调教上的一个差距。 我能理解那个状态，就是确实车越大越有自己的那个，包括对减震上面的，包括侧倾的一点点的这些调整。 你说到减震 啊， 在上午 一看这就有话要说。 哎呦， 在上午试驾完了之后 啊， 我同行的这个媒体啊，就是跟那个应该叫朱博士，是他们的这个领克的工程师 啊， 算总工级别的，就说01的避震很硬，尤其是坐在后排的时候，过减速带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这车很太运动，就是当当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朱博士特有意思，说那你先试试02。 02是飞下来是吗？ 我们确实是就是那个看到了消费者的反馈，因为01现在大街面上应该是 有的， 是可以看见了， 所以在零二身上它做的相对来说又软了一点。 嗯， 就是在下午在体验，尤其是在我回程坐在后排体验的时候， 那就其实零、哎， 那你不是说这个零二要比零一的运动感要强吗？ 哎， 但是它相反，就是在这一些比较舒适性的调教上， 就这个讲，我跟你讲， 有改进了。 底盘的避震弹簧的这个调教，其实是一个特别巧妙的事儿。就为什么有我之前开有一些那个加那个液压减震的那个， 嗯， 加液压阻尼减震的那套东西，叫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就是他们有的底盘是可以调教出来，让你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没那么颠，但是如果让你在过弯的时候呢，它会再给你支撑起来。 所以就是有那个就什么自适应软硬调节，是不是？ 当然这个 价钱应该没有那么强。 领克它其实它能装，但它也没有装。 反正 就是它只是 你知道我说的液压弹簧， 对对，是的，就是针对于它自己的这个软硬和自己的这个在后排的这种调节上，零一跟零二是不一样。 还有在减震装桶的那个位置的设置上，前段软后段硬，这也还能做一些内容的。 这是可以的，然后包括这个弹簧的这个阻尼的系数，都是可以去通过这个系数的变化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调整。 所以说零一出来之后，很多的客户反馈回去之后，他们对零二就是把这些细节地方做了一些加强。 对，但是刚才赫说那点，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对的。是什么？是，你看零二，我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轿跑型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这个 SUV。然后零一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经的城市 SUV。 对。 那所以零一的这种感受，可能在零二这种感受上面应该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地方。 嗯。 零二可能应该是更紧绷。 嗯。 然后零一开起来应该更加的舒服。 对。 这个仅仅， 但零一应该还没换代嘛？等于说不，只要没改款， 就是 这些 还没有去优化。 它生产线还是沿用零一在一直在做。如果说等到零二差不多了之后，零一再有个小的年款的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做调整。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俩车开起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零一要更加的舒适一些，因为你相对来说它软嘛，就是前面可能会柔。 嗯， 然后零二它可能在这个前面一打转向，尤其是车身小了之后， 嗯， 你可能会觉得更加紧凑。 嗯， 所以确实它的定位和它整个的这个乘坐的这个舒适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还有问题要问。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刚刚说了还有问题要问啊。刚刚一水老师提到了前段跟这个已经开始开出来之后的感受，我其实想问零二，如果它前面就是低转速往前蠕动的时候，它会有抖动的现象吗？ 你肯定说的是那个 1.5T 的三缸机， 嗯， 就是我们在试的时候啊，一开始试驾的都是那个 2.0T 的这个车型， 哦， 然后 2.0T 由于是四缸，而且非常成熟， 它肯定是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它不会存在说那个三缸机抖动那种现象， 嗯， 然后 1.5T 呢，确实现在也有好多的同行也好， 对， 或者说是消费者也好，你看三缸它毕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它在整个的这个抖动上，尤其是走走停停上，会有这个一些让人不适的那种感觉， 嗯， 可能会通过这个发动机舱传到驾驶舱。那其实，在试驾当中呢，1.5T 给我的那种感觉，先说是它的起步要比 2.0T 更加的轻松， 嗯， 因为它可能出段调得更猛。然后第二呢，就是震动肯定会有， 嗯， 震动不管是 1.5T 还是 2.0T， 震动肯定会有，但你是怎么通过这个震动传递到驾驶室给它抵消掉？就是通过你比如说通过它的减震块橡胶， 嗯， 还是通过它的鸡爪垫还是橡胶，包括它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刚性，整个防火墙的这个布局， 嗯， 实际上都可以抵消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震动感 是吧？所以我就想知道它最后这个车调教出来的成品，它给人的感受是震动感是否很强烈？ 很强不可能， 嗯， 很强不可能，就是属于正常的，就是它， 哦，能接受范围内， 它肯定要比 mini 的震动感要小很多。 哦， 咱们都见过 1.5T 的 mini 吧？同样是三 这叫迷你菜的， mini 我 可以 mini 我觉得不抖不正常，那台 对还是 那台车， 但是如果你跟 mini 比 mini 是挺抖的。 对，就是 抖得很厉害那种。 实际上你就说这宝马的这个三缸机，它可能就不注重调教这一方面的东西。 对， 人可能觉得无所谓。 放在一系那个就是 116， 116上面是有做那个优化的，但是放在 mini 上面可能抖点抖点。 对，当然了，每个品牌的调性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只能说是领克02的 1.5T 针对于，就是咱们消费者可能会比较这个在乎的什么抖动啊之类的，它可能做了单独的优化。 嗯，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七速双离合它在低速的这个一二档的这个调教上面怎么样？ 所有的双离合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有不衔接的地方是吗？ 衔接如果说是极端情况下肯定还是有。 因为我前两天开大众的车就连着开，我发现每台七速双离合一档二档结合点都有问题。 对， 现在 所有的双离合肯定都是这样的车， 现在就是一定会闯一下，但是好处应该是没有像之前那。 你是说往前冲的感觉吗？ 不就是，就说白了就是 顿一下， 车要 就是憋劲 儿， 晃一下， 要说白了就跟我们手动挡挂挡，就差点意思没挂顺当似的。 再给你一个比喻，就是你走路看手机的时候被小车子绊了一下那种感觉， 就一点点，但是确实也有是吗？ 那之前咱们开的那个，就是我们来的那家试驾车上 有 吗？ 都有。 我没有感觉到，可能开的少。 我堵车堵了一个小时都有，你知道我那个心理状态了哈。 都感受到不是特殊。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个双离合器的这个，它的工作原理，我觉得都逃不脱这个一二档、二三档，然后这么加。 城里边现在多半都还是一二档、二三档，基本 对。所以，但是是有解决方案的。你比如说怎么让这个变速箱的这个油温很快的达到正常的这个理想的工作温度实际上这个就可以缓解很多这个所谓这个闯空的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切手动模式，要不然你就转速高点，要不然就转速低点，忍着，这还有可能有可以的啊。 对 啊， 好，那关于这个01跟02的试驾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特别想问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就是大家伙都在强调一个行驶质感这个词儿，其实说白了就是上手这台车好不好开，像一台什么车？ 像一台什么车？ 就是你开过， 像一台好车。 你开过 V60 吧？ 我开过。 像它2.0的像 V60 吗？ 它没有 V60 那么爆。 对，它肯定没有 V60 那么冲啊，这感觉呀。 因为 V60 用的是8AT。就是用双离合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我觉得 2.0T 虽然提速很快，但 是 相对平稳。你要说像谁？ 像 XC40。 因为我没有开过 XC40，所以我现在没法给大家有一个这么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但我只能说 ，1.5T 的车，如果说你想让它动力源源不断的话，那其实除了初段的加速很猛之外，它在这个后劲上由于自己的基础排量比较低，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但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可能 2.0T 更适合大家。因为第一个是它的动力更足，再有一个领克01还是02，它本身就不贵啊。 OK， 我要上 2.0T 就直接上四驱，要不就不上。 那如果是01跟02之间选择呢，你可能会更推荐？ 我还是更推荐02。因为02就是给驾驶员的这种照顾要比01更多一些。 那行了，我朋友正好我还想问呢，说买领克01还买领克02，我说直接02上四驱吧，19万多买完爸爸。 应该19万2000吧。 对，东北的朋友来辆四驱双离合，然后02还好看， 而且别忘了就是01还是02，它的座椅尤其是前排座椅都是一体式的AMG 的一体式的。 牛。 很漂亮。 很漂亮，是确实很。 实际上这样的这个座椅的这种材质实际上是省后排空间的。 所以有个问题，全是你要想买领克01和02，那么你现在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下订单吧。这个两三个月还是要有时间要等待一下。 对，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对，这全国现在大家伙，尤其是领克粉，都在面临这样。 在网上不是有那个领克商城吗？对吧？大家可以上那个领克商城去下订啊， 去感受一下吧。反正现在产能，大家还需要再等待一下才能上得来。但是综合来说啊，身边的朋友来讲，包括毕秋老师来讲，01和02都是一款可以值得买的车吧？ 我更推荐02。 好，那今天咱们非试不可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 好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为了把你追呀，我为了和你飞，我漂洋过海日夜兼程把你追随。相识的夜色是多么撩人，月亮没眼你也更美。外面雨大，天有多么黑，再苦的日子它都会有滋味。相信我，相信我。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些小火往轻轻唱。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秋天有秋老虎，买轮胎上途虎，正品大牌轮胎零元购，各种精美礼品送个够，途虎养车。